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当炮弹在身边炸开的时候，耳朵里就是这样的声音。 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这勇气来自于阳光下，来自于平静中，来自共享花开的人群，来自笑声欢唱的你我。因为对生活的期盼，对明天的向往，甚至对一枝花一棵树的爱恋，都是每个人应有的生命权益。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百变辣妈的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头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 我是雨薇。 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主题呢，是一个最近应该说是近几年来非常火爆的一种舞种，叫做肚皮舞。 肚皮舞是一个看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种舞蹈。 而且呢，就会让人看到，可能更多我们印象当中是女孩子会接触这种舞种比较多。尤其还记得就是去年很火的哎，感觉自己活了很久一样啊。去年很火的欢乐颂里面，乔欣也曾经就是为了让自己更有魅力，学过一段时间的肚皮舞啊。这个应该给大家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嘉宾叫做温可欣，是中国肚皮舞第一人和中国肚皮舞皇后。可能我在说这些介绍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 陌生感 、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些称号不是特别的熟悉。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温老师他的经历啊。他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温可欣白领肚皮舞团，多次呢获得这个邀请，在中国达人秀、星光大道、向幸福出发、健身舞起来等各种综艺节目当中都有过演出。温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温可欣。 哇，好甜的声音啊。温老师，从事这个肚皮舞教学多久了？ 今年应该是第18年。 哇，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到了一位经验非常 经验丰富的嘉宾和老师了。来跟我们聊一聊肚皮舞的这些事儿。 对，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是可以通过直播来收看的，大家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如果您现在就是不太方便的话， 正在开车 也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里今天可是有一位教学了18年的肚皮舞老师，资深的肚皮舞这个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肚皮舞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也马上就要到中秋了，以为你是怎么打算的？对，中秋我 上班呗，我能干什么？ 这说出来好丧啊。 很难过其实 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在一线。 对，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件好事啊，就是在中秋假期的9月23号到24号，一车的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 节将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现场将有李宇春、华晨宇等流行巨星震撼表演。 也有这个 Nervo、 Carta 和 DJL 等顶级的 DJ 掀翻舞台，马上登录大麦网就可以购票了。我们可能在读这些 DJ 的名字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就是在这方面可能有兴趣的朋友听到这些名字一定已经开始沸腾了。 是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到大麦网购票，同时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有关于这个音乐节的一些小的互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欢迎关注。我们同样的接下来先从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开始，为大家分享一些健身还有舞蹈方面的资讯。风向标，欢迎回来。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的这条资讯呢，应该说这两条资讯都是跟这个相关的。它是一个关于我们一般有说一种为爱减肥啊，就是为了让自己心爱的人更开心，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在心爱的人面前形象更好而去塑身减肥。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首先要讲的这两位这个朋友啊，他们并不是为爱减肥，而是在 被伤害了， 对，失去了爱情之后开始痛下决心，决定开始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135斤减到107斤，一位90后的女孩分手之后怒减了，这是28斤。她呢自己说，以前穿衣的时候像大妈，现在呢我敢非常自信的穿着露脐装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 这怎么一回事呢？ 这28岁的王菲菲原来身材比较胖，分手之后她决定减肥，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已经减了28斤。她这个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我以前穿衣服都是什么 XL、XXL 的，现在我只用穿 M 和 S 码就可以，有的时候还可以穿0码。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年9月份开始，135、107、28斤，是因为当时比较胖，然后当时刚好就分了手，然后所以就顺便减个肥。L 叉 L M 号是基本的，这是穿裤子是 M 的，然后衣服其实 S 可以，腿是瘦的最明显的，因为我以前是大象，就是非常粗非常粗，肯定是穿长裙把腿遮掉，然后穿衣服嘛就是属于松松垮垮型，就感觉像是像大妈一样，就是短裤啊短裙啊，然后反正就是各种露肚子露脐啊都敢。胖的时候比较忧郁吧，而且人家也会说啊好胖啊之类的，父母也会说你可以去减个肥啊之类的。一开始的时候中午比如说你吃个色拉，然后吃到一半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个食草动物一样，吃的整个人就觉得自己佛性了。哇，瘦了，然后人们说哎你最近不对，越来像网红风格。感觉心里面自信了吧，就可能就觉得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是别人对你看到你的眼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活泼了很多。 哎，我们发现这个女孩叫做菲菲啊，她从135斤减到107斤之后，感觉整个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在视频的一开始看到她的这个可能就是看起来比较胖比较肿，但是减完肥之后就整个人显得就是纤瘦苗条了， 很漂亮。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减肥的这个潜力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说顺便减个肥，然后就减了28斤。 我觉得这个顺便减个肥背后多少辛酸泪， 是的， 在听的时候感觉心也是小小的酸了一下啊。可能分手这个事情确实会让人失去很多食欲，原来可能吃是他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因为分手， 对， 可能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接下来呢，我们在讲的这个男孩呢， 就是换一个性别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手这件事情。但同样的，它呢是一种算是积极的这个方式吗？ 对， 他的喊出的口号是受到前任后悔， 就是你嫌我胖，然后你跟我分手，我等我瘦下来，我亮瞎你的眼，是吧？ 对，就这种。嗯，他原来是一个200斤的男生，然后分手了3个月，他狂减了60斤。 200斤，那就是减到了140斤。 哇 哇，那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有难度。他呢在山东宁阳，现在还是一名19岁的大二学生，叫做刘康乐。现在呢也是一家健身房的教练，才大二就已经当教练了啊，很棒。 是的。 4年前呢，他因为自己的体重将近200斤，被女友的朋友评价是又矮又丑。受到了精神打击之后呢，慢慢他分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健身减肥，在3个月之内就减掉了60斤。减掉60斤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在4年前，我喜欢一个女生，我成功追到了她。有一天，我在她的手机上看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给他聊的天，他说这个男生长得又不帅又胖又矮又矬，你凭什么和他在一起？所以从那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想要减肥。是5公里的慢跑，然后下午是2个小时的动感单车和1个小时的无氧运动。除了外表的改变，还有就是我整个人更自信了，因为我知道原来甩我的那个女生她后悔了。 她后悔了。 现在我在这个健身房当健身教练，我想在健身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其实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不禁的发出这个感慨啊，他的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肉眼可见的 变化。肉眼，对对对， 尤其是他200斤的时候那个小胖子的形象，就是我们身边的小胖子的形象。 对对对， 但是他瘦下来之后完全就是花美男的形象 了。 而且他还是那种就是带有一点 很健硕的花美男， 男性魅力的那种狂野感觉的 花美男。不是那种可能更娇柔一些，更阴柔的这个男性的，他是很阳刚的那种肌肉。 这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最快的最好改变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如果有一个还算重量级的体重的时候，只要把你的体重减下去，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嗯， 刚刚的两位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就用他们的自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如果现在你要是分手的话，也不要灰心。这快的最好改变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如果有一个还算重量级的体重的时候，只要把你的体重减下去，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嗯， 刚刚的两位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就用他们的自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如果现在你要是分手的话，也不要灰心，这也许就是一次减肥的契机。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分手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我觉得其实对你这个鸡汤有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分手了之后可能是让你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让你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人的一个机会。 这是深度鸡汤。 对。 好了，鸡汤分享完之后呢，哎，再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这一条资讯呢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是一位这个热爱健身的男孩，他呢是母子健身党，是妈妈跟着儿子一块健身。 嗯， 而且呢他的妈妈跟儿子出去走到一起会被误认为是 妹妹。哇， 连姐姐都不算，是妹妹。 嗯， 天哪，那这是一个， 这孩子长得是有多显老呢？ 这妈妈是长得有多嫩呢？ 嗯，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吧，一会儿 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看。 18岁时候开始接触健身，我其实当时一直都没有做好准备，就是以后会往职业上面去发展。因为当时踢球踢到二级运动员，后来去美国了。 最佳教练叫我叫玻璃人嘛，因为我经常受伤，我觉得我应该增强身体素质。后面发现我有这样子的天赋在这边，我可以去朝这条路去走，然后回国比了全国赛。第一次是五点全场冠，然后加上竞技全场第二，就是国内在美国比赛的还没有人达到过。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的时候拿第七，是因为有那次才会之后我知道这天赋很重要，但是努力很重要，付出120%200%的努力去争取，但是结果什么我并没有看，我更看重的过程。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做饭，我每天都跟朋友去吃饭。自从第一场比赛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安排自己饮食，我有几种配料啊，五种碳水，五种肉，五种蔬菜，然后跟我妈在那边视频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以前我妈比较支持，我爸不支持，太传统。但是后面我爸他会追求腹肌，我妈会追求马甲线，还有翘臀，20多斤变化特别大。就别人见到我妈就说哇，就是越来越年轻。他们说我妈是我妹，都不说姐弟俩，都是我妹。 那阿姨听到有没有特别开心？ 有啊，就尴尬但很开心。 听到之后觉得尴尬但是很开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妈妈可能听到觉得说自己像自己儿子的妹妹，都会比较开心 的 一件事。对对对， 我们刚刚确实帮大家验证了一下啊，刚刚这位这个男孩子他的妈妈真的很显小， 是在视频当中确实很显小。 我们来看这个，刚刚这个男孩叫做张哲宇，他呢曾经是，再总结一下这条新闻，他曾经被称为玻璃人。不知道就是现在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那种就是从小被称作特别瘦弱的男孩，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男孩，相信你们身边也一定会有那种弱不禁风，然后平时呢就是像是这个年轻的男孩子都喜欢，年轻的男孩子这说的像是这个青少年都喜欢去打打球啊，干嘛呀，就是运动啊，在操场上面。但就有这样的这个瘦弱的男孩，因为身体不太好，也没有办法参与这些体育活动， 白面书生的形象是吧？ 对，就这样子，因为健康不是， 对， 健康的问题嘛。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啊，就是只要你好好的去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进行规划，好好去健身。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其实这个叫做张哲宇的这个男孩，他特别自律啊， 是的， 一直在就是自己控制自己的饮食，五种碳水，什么 五种肉，五种蔬菜要搭配。 其实就也就是说，这么好的身材还真的不是轻易得到的， 是的， 必须要自律才可以。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条资讯。其实下一条资讯跟是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故事是有一点点 区别啊， 也有关联 是吧？ 对，都是这个。 跟健身都有关系，但是这个健身的形式比较特殊了，是以舞蹈的方式健身了。 这是一个50岁的国企的女职工，她开始喜欢上了跳 hiphop， 对，跳街舞。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之前有过一则新闻啊， 是的， 就是说一个40多岁的国企的大叔，然后他开始 跳钢管舞， 对，不是跳钢管，他是跳 爵士舞，对，爵士舞。 然后当时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40多岁，看起来很年轻，直到他说出了"载歌载舞"这个词的时候。爵士舞。然后当时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40多岁，看起来很年轻，直到他说出了"载歌载舞"这个词的时候。哎，这位这个50岁的国企女职工跟上一位大叔简直是无独有偶啊。哎，她是这个吴女士，在上海的一个舞蹈工作室内学街舞。她是国企职工，学跳舞呢，一般50岁，你觉得，首先会受到什么阻碍呢？ 我觉得可能身体腿脚没有那么灵活了。 我觉得可能会受到这个家人的 阻碍， 一些压力，会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好好在家带孩子干嘛的？为什么要整那些年轻人整的东西？出去跳跳广场舞不就得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人不理解。 但是这个吴女士她就比较幸运了，她跳舞这件事情呢，家里的人都很支持。她的老公甚至会在她跳舞回来之后提前把饭做好， 就是跳完舞回来就吃饭。 对， 是吧？就像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就是男士回到家之后的这种待遇，是吧？ 对， 哎， 哇，看起来很羡慕啊！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有， 我原来就很幸福 了这样的生活。对，而且呢，吴女士她最喜欢的舞者是金星，也是很火的一个舞者。我们接下来就一起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这个50多岁的吴女士她跳 hip hop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今年50岁，跳舞是从小就喜欢，到了现在有时间了嘛，就是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爱玩，喜欢新奇的东西。 那你就是你跳舞家的支持？ 支持，挺支持的。他们也没怎么说，反正像我回家，我老公赶紧就把饭做好了。这个就是一种爱好吧，从小就喜欢。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到那个少年宫，有那个各大文艺团体来跳演员。就特别羡慕那些会跳舞的、会跳整的。跳舞之前就是很容易疲劳的，就上一天班之后回家，你吃完饭就想躺着，啥也不想干。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感觉生活变得很有条理。我追求的不是最终的结果，只是过程。哦，我挺喜欢金星的，觉得他很了不起，感觉他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挺喜欢他。最大的影响跳舞，感觉三观都发生变化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啊，我感觉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刚刚在看完了这个吴女士的这一段 视频 之后，有没有很励志， 感慨颇深？就你看到她视频当中，她可能动作没有那么的流畅，然后 但她努力在做， 对，但她努力在做，而且她说她追求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就是跳舞的这个过程是让她开心的，让她觉得我自己的身心都有放松，而不是说我可能要把这个舞蹈跳好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 他享受的是跳舞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 真棒！希望我在这个50岁的时候，能不能就是重拾我唱歌的梦想，去学唱歌？ 我的天，我求你， 要不要当我的听众？ 我拒绝， 我拒绝， 我可以当你老师。 好吧，那就预定你了， 预定 ，OK， 没问题。 哎，同时我们也问一下温老师啊，温老师现在在你这个肚皮舞的培训机构里面，最大的年龄最大学习肚皮舞的是多大呀？ 最大的是60多岁的， 60多岁 比50多岁都大。那他们就是一般家里人会支持吗？ 很支持，因为都是退休以后，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惊喜，所以他来学肚皮舞，这适合这个老年人。在国外的话，就是肚皮舞是年龄越大跳的会越有韵味儿。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当中，就是跳肚皮舞的这个女性可能会身材比较苗条，然后会就是很显身材，这个前凸后翘 S 型，然后腰部的线条非常的流畅。那像这种50-60岁的这个大妈们，她们的这个身材的话，会不会对跳舞有一定影响呢？ 没有，就是说在坊间有一种流传，说是肚皮舞是为女性而量身定做的，尤其是为中老年女性而量身定做的，因为他们说这个肚皮舞跳的时候，有很多人来看，他们觉得身材胖一些，那么跳的好像更加有味道，对，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说，真的适合于这个就是中年以后的，这个女性她来跳，她更加能诠释这个女性的魅力，她知道哪里才是最迷人的。 哦，这就跟我们平时刻板印象不一样了，我们就觉得哎腰细。哎，可能扭起来这个肚这个腹部非常平坦，看起来很好看。 你 一点点小肚子好像 对对，是的，你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特别苗条妖娆性感，可能是在舞台上， 对对对， 然后和在这个一些就是表演场所看到的， 是专业的这个 对对专业的 dancer， 然后即便是专业 dancer， 我们也要求是这个身材是那种凹凸有致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小腹微凸，然后小腹旁边的这个腹直肌它是平坦的，只是肚脐四周的小腹是柔软而微微隆起的，就特别 列的哇挺感，跳舞的时候很美。 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其实这种身材是跳肚皮舞的时间长了以后都会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的身材、 哦、 就这样的凹凸有致的很玲珑的那么一个肚皮，就是小小的、嗯、在肚脐眼中间的这样的，而且腰两片是细的，像一个这个葫芦似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嗯嗯、 很美的， 有点感受到这个。 嗯， 我们接下来的这条资讯呢也是跟专业舞者相关的一条资讯、嗯、不过他们的舞种不同，是一对这个芭蕾舞的舞者、 嗯、 芭蕾舞冠军搭档，而且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视频当中他们为了练舞练出了一身的伤疤。 嗯， 芭蕾的确是一个很残酷的舞蹈，我们接下来还是先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他们的故事。 比这个比赛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然后时差还是蒙圈状态，晚上不困，早上困了睡不了，每天早上眼睛痛红痛红。一个双人舞，刚排的第一个动作我就把脚给崴了，然后就一直没有排上，每天瘸着来看排练，觉得特别难受。 就是有的时候它不是疼，只是有些东西你要放弃了，就因为一些伤痛，比如说比赛里啊、演出的机会和一个角色，就是很多茧子，然后脚后跟比如就很多很多的伤痕，就是疤那样的。 膝盖上这盘骨骼就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错开。 你跟我说心疼，我知道你自己 不知道。 为什么没给他们清楚一下？ 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说，跟他们说，他们只会担心，然后我就自己说，然后自己看一看就好。 对于你们的生活来说，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是属于生活的必需品，每一天都在跟芭蕾在一起。 生活的全部了吧？因为如果能跳的话，我想跳一辈子。 怎么样，在看完了刚刚的这一对专业的芭蕾舞者之后， 嗯， 感觉哎，学舞蹈真的是 真的很难，它很难学舞蹈、嗯、它一方面是考验的是你身体的柔韧性，你的技巧的掌握的程度、 嗯、 另一方面其实更多的考验的是你能否坚持下来。 对， 其实成为一个专业的舞者，我觉得坚持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他们这个年纪现在就已经开始能够承受这样的痛苦，为了梦想去承受这样的痛苦，真的是很棒的、 嗯、 为这些舞者们点赞。 嗯， 好啦，现在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在下一节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请温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些这个肚皮舞的专业知识，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任何关于肚皮舞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我们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雨薇。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肚皮舞教练火辣来袭。大家有任何关于肚皮舞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也要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中国肚皮舞第一人，中国肚皮舞皇后温可欣温老师，欢迎。 大家好。 温老师刚刚在上一节的时候简单的给我们蜻蜓点水的讲了一些关于 肚皮舞的一些小 知识。我们要不要纠根问到底，再问一下，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肚皮舞会练到的那个腹部的肌肉是哪一块，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我来当模特吧，然后让这个温老师来给我们指出一下好吗？ 对，可以到表演区让 我们到表演区来。温老师 到表演区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就是这个两侧是细的，但是腹部呢又有一些这个小的小肉肉。我们的这个嘉宾和佳妮，嘉宾和佳妮，温老师和佳妮正在做准备啊。 对， 看看 我们现在对在这里，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还好，今天穿了一个方便露肚子的衣服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温老师，如果从我的肚子上来说，如果我练肚皮舞会练到哪两块？ 这样子，这两边的肌肉它会这样平坦，是这两边的这个腹直 肚脐两边， 肚脐两 边 会瘦进去，中间有会很柔软的一个小腹会微微的隆起来啊，会非常的这个玲珑剔透，特别好看。就这两边会瘦下去，然后旁边的腰线会出来，这两边会出两个腰线儿。 现在来评价一下我的肚子，就是完全没有线条。 你的肚子真的是特别好的基础，特别漂亮，因为它很纤细，所以说它是特别适合在你这个肚皮上雕塑，用肚皮舞来雕塑这种魔鬼身材。 也就是说我这还是一张白纸。 那如果是就像肚子上面有一些赘肉的女性，她们在练肚皮舞之后，她们的赘肉会转变成肌肉吗？ 我们也可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肚皮舞是雕塑身材，所以说胖瘦的呢，它会雕出我们要的玲珑剔透的体型，而胖的也会收紧你的腹肌，让我它形成我们想要的这种线条，都没问题，都能瘦出来，两边的这种线条葫芦腰型都会出来。 温老师方便我能看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肚子的线条是什么样，咱们可以拉一个近景看一下温老师的这个肚皮。还有看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想的是那种完全没有肉，也有一些这个肉肉， 对对对， 但是您的线条还真的就是像刚刚您说的那样，是一个、就是、 小葫芦形。 对，葫芦形，中间是有隆起。 对对对对对，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身材。 来看了温老师的这个肚子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肚皮舞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席继续聊。 两位这个在 表演区展示肚子的时候，我默默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发现其实还好我穿的是高腰裤，把我肚子上的肉都藏起来了。 不不，你是一块练舞的好料。不管怎么说嘛，现在肯定年轻人包括这个我不知道肚皮舞在这个男孩子他们可不可以练啊？ 可以，没问题。我们学校就曾经培养过好几位，就是男肚皮舞教练，他们教的都很不错，然后也培养出一些就是在健身房的这些肚皮舞的教练和 男的教练 教师。对对对。 哇，那男生的这个像腹部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小葫芦形状，会不会和女生的有一些区别呢？ 也有。如果这个男生他只是特别专注于这个线条，肚皮线条的雕塑，那他的身材可能跟女孩子也就相差无几，就是很苗条的。如果说男孩再加一点肌肉啊，如果他在除了肚皮舞之外，平常私下也会练一些这种有氧肌肉练习的话，那么他的肚皮上就会有点小腹肌。如果他跳一些力量型的舞蹈动作，比如说翻滚肚皮，会更加的明显，也会很好看。所以我们针对男生，我们有一套独特的适合男子的这种锻炼方式。 是不是就是男性的这个肚皮舞会更加的阳刚？ 对，阳刚一些。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同样的一个舞种，说如果放到不同性别的人身上的话，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区别的。 对对对， 这让我想到了孔雀舞啊。之前我们对于孔雀舞的印象可能都是杨丽萍老师的孔雀舞，但实际上就是当我去到云南去旅游的时候，我听当地的人说，原来孔雀舞它应该是一个就是男性跳的舞蹈。 雄孔雀， 对，雄孔雀跳舞蹈，因为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才会可以跳。 对， 所以在那里的就是孔雀舞的大师都是男子。 其实这跟瑜伽也差不多。瑜伽的最早的时候也是只有男性才可以练，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发展，然后慢慢的演变成了女性身边比较 受女生欢迎的， 对对对，比较受女生欢迎的 运动方式。 肚皮舞在埃及也是的，在阿拉伯国家，因为那里的伊斯兰的妇女她们都会蒙面纱，很少出来，不会抛头露面，所以说那个最早的时候啊，在阿拉伯有的国家，它也是男士，就是那种反串，男扮女装，然后呢扮成女的样子跳舞，那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么到了后期的话，那么由于这个埃及当地的这个旅游业发展，所以很多国外的一些舞者来埃及 来学习， 才会有很多的女舞者会越来越多，对外地的。 也就是说，肚皮舞这个起源也是从 男性开始的。 怎么说呢？因为最开始表演的是男性为居多，然后在后期男性的老师也很多，在埃及对，所以说这个男性在中东国家他是站着半边天的，并不只是女士单独跳。 这还真的是让我们长知识了。 对， 一开始我们对肚皮舞的印象肯定就是女孩子呀，为了增加女人味儿啊，或者是怎么样会去跳的这样的一种舞种，没有想到啊，它竟然也和这个孔雀舞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的。 那刚刚在聊完了，算是小小的聊了一点肚皮舞的起源。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温老师，您是怎么接触到肚皮舞，又是怎么就是走上了这个肚皮舞老师这条道路的呢？ 说来话长，因为最开始我是因为音乐接触这个肚皮舞的。 因为音乐 对，因为之前来北京是签约了一个唱片公司，那么去埃及去采风，去拍一个 MV。当时我是想把我的这个歌曲里面加一点这个就是 埃及的元素 跟舞蹈，带点异域风情。所以说的话，就无意中呢，去在这个埃及的游船上去当地一个乐队上面里面去采风。我们想听听乐队他们是什么样的歌曲。结果在这个游船上，尼罗河游船上，这个乐队里面，我发现这个突然出场的这个主角儿就不是歌手，就藏在幕后，跟乐队都在一块儿待着坐着唱歌，而且台前旋风般的舞进来一个舞娘啊，她这个环佩叮当，然后穿的衣服那么华丽，然后跳的又是那种绝代风华，一下把我迷住了。我说哇塞，那么在埃及，原来最迷人的是不光是他古老的音乐，还有他这个最原始的这种舞蹈，这样子我才被吸引过去，然后慢慢的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是唱歌也不要了，专注开始。 对， 我觉得这也是肚皮舞，肚皮舞给了您启发，也是肚皮舞成就了您。我觉得是这样。 对，柳暗花明。 哇，这样一听的话，还真的是一个算是因为音乐结缘了这肚皮舞。 对对。 那在 那在从国外从埃及回来回到中国之后，发现肚皮舞原来就是您最想要学习和发展的那个东西。 对， 那在国内就是有没有说找老师啊，遇到一些困难？ 没有找到老师， 没有老师， 因为根本就没有老师，我只好自己学自己教。当时是我在、嗯、当时我用当时很古老的那种 DV 那种大 DV、嗯、啊，我当时拍了好多这种录像带，就拿回来自己、嗯、对录像带自己学，然后一边学一边教学生这样子，然后又注册了中国第一个网站、哦、肚皮舞点 com 被我注册了、哦、就因为这个网站，还有最开始就是国内没有的一片空白，这么一个、嗯、这么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老天爷砸下来的馅饼吧，你得把它给端住、嗯、所以说想让他做到这个第一桶金嘛、嗯、就这样子我就觉得放弃了这个歌唱生涯，就踏入了这个肚皮舞、嗯、我觉得他是一片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 肯定是很有商机的，嗯，最开始是出于这样的喜欢和这种商业并重的这种心理，所以来做这个肚皮舞这个事业的。 嗯，刚听温老师一说，还真的是很有先见之明，竟然就直接注册了这个域名了。 对对对、 嗯，哎，要是我们去埃及一趟回来，估计 我们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哇，好看， 漂亮， 哇，很好看 啊，然后各种拍照片， 对对对对， 回来根本就想不到我要把肚皮舞带进中国，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传播肚皮舞的人，真的不会想到这些、啊。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嗯、和他想要去我觉得也算是找到了信仰。这样的一种东西、嗯、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嗯、热爱的事情， 对，是的，使命和肩负的使命。 那刚开始刚刚温老师说，我不知道是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国内的市场还完全没有肚皮舞这方面的培训机构。 对是的，是2000年回来以后、嗯、我当时、 啊、 对，当时我就想到底怎么样教呢，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肚皮有点像印度舞，又有点像这种新疆的舞蹈、嗯、那么它又截然又不同，那么我就从这个 DV 带上就不断的自、嗯、因为我对舞蹈也是一个白丁、嗯、那么但是我发现肚皮舞它是很随性自然的，它不需要很多舞蹈基础、嗯、比如说扭扭胯呀、啊、这个弯弯这个突突肚皮呀、啊嗯、扭一下，哎，刚好是我喜欢的，因为之前我还比较喜欢拉丁、嗯、觉得扭腰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嗯、所以说就是觉得肚皮舞可能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嗯、所以当时是想在我的歌曲里面加入肚皮舞的元素，结果发现就是为了学这么一个片段的这一小段舞蹈，结果就迷上了，就不断的自己就自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用了一个小册子、嗯、就是现在算是这个肚皮舞的最开始的葵花宝典，就写了好多好多这个动作怎么做，很多画了小人，然后这个、嗯、我就一点点分解这个每一个动作怎么做出来的，这样子就研究了一套教材、嗯、就发现后来这个教材教学生也很快，因为我就是一个舞蹈白丁嘛、嗯、我自己自学就是琢磨出来的，然后教学生也就很快，让他们都接受了。嗯， 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下决心要推广肚皮舞，就是开始办这个舞蹈机构，成为老师的、嗯、 对，2002年开始正式的开班，然后授课、嗯、然后那时候是做了一个小小的 studio 工作室，然后在2003、04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把这个火舞，就土耳其的这个火舞，后来上了央视的这个火舞，就是第一次央视上出现肚皮舞这个火舞、嗯、从土耳其引到中国，这样就萌发了我自己想单开，想做这个公司，想做全国连锁，做一个品牌。所以2003、04年我们开始正式成立了温可馨1015的品牌，开始做。之前就一直是开小的 studio 工作室，后来就开始做成品牌，全国推广加盟店，这样做成一个国内知名的一个名牌。 我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想要回到埃及，回到去到土耳其那边，去找老师去专门的学习一下？ 有，我就中间就不断陆续的觉得自己自学已经 实在搞不懂了 啊，黔驴技穷了，到后来我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什么动作了，觉得就这么动作不够，远远不够。然后呢，包括后来我就为了又借鉴了很多印度舞和新疆舞的元素，还是不够。所以就回去到当地，就踏踏实实的找老师拜师学艺。 找到肚皮舞最本真、最原始的一些东西。 对，我去了很多国家，比如说啊，埃及、土耳其、迪拜，都有找过当地的老师学习。 那每一个地区的老师会不会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不同的点？ 对，不一样，对，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埃及，这个男性老师会比较多，他教的是女性的舞蹈。这样子，对。 但是是男老师， 对， 跟那边的这个社会情况相关。那在土耳其呢？ 土耳其也有，也都是有男的也有女的老师，都不一样。然后土耳其的风格更加的奔放一些，它更加就是注重于这种表演秀，然后身材也比埃及那边稍微看上去纤瘦一些。就最开始的时候，我比较这个就着重于喜欢土耳其那种欧美风格， 这种纤细的一点的。 对对，后来发现啊，它的这个最终溯源还是埃及的，是本质它的原汁原味的民俗舞，更加能体现当地的这种风俗跟它的特点。 哎，那您就是从2002年，相当于是把一个之前从来都没有在中国就是让大家知道的一个舞种带到这里，就是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就有没有过什么样的困难 啊？很多艰辛，很多艰辛。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想宣传推广这个时候，几乎就是有点像是地下工作转世的，就说外面我们想去打一广告，然后这个杂志社这种广告公司说，哎，我们不能有这三个字出现，肚皮舞，这个不雅观，肯定不会通过的，领导不会通过的，你就自己起个别的名字啊，比如说什么埃及舞啊、东方舞啊，或者各种名字。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起一个与众不同、好听的名字啊。当时我在推广中式肚皮舞嘛，China Ballet Dance 嘛，所以听的 China Ballet Dance 有点像纤腰舞，就那个时候我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叫纤腰舞，这样推广在网络上、在广告上推广，开始是不被承认的嘛。然后，即便我注册那个肚皮舞的.com 的网站，在网上搜索也搜索不是特别好的排名。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就为了大力的推广，所以说就把这个肚皮舞三个字就满街发小广告，或者是贴，然后就在我们那个工作室的门口写上用那个石灰刷三个大字肚皮舞，然后打个箭头，就这样的。最开始是很原始的那种推广模式，就小范围在北京市慢慢推广。然后后来我记得我特别感激的是新华社一个记者叫王烨的一个记者，他是说我是新华社的这个记者，想来采访一下，我看到这个网上搜到了有一个肚皮舞的这个 studio 啊，你是这个温可欣老师，然后就这样来采访我。之后，自从新华网开始第一次报道了我们这个肚皮舞工作室这么一个事儿，说是这个中国第一个肚皮舞的老师这么一个新闻开始以后，慢慢的呢就被这个大众所搜到。我们那时候不是流行百度搜索嘛， 对， 就搜到了我们的新闻，所以很多很多的慢慢的一些电视啊、杂志啊、报纸啊，慢慢来采访。采访的时候，那么就慢慢的就推开了，就叫肚皮舞。Ballet Dance，我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叫肚皮舞的名称。最开始在埃及它不叫肚皮舞，叫 Oriental Dance。那么现在呢，在全世界呢，被美国人给取了一个叫肚皮舞 Ballet Dance 的名字，怎么流行，然后这样的慢慢的，最后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然后各大电视台、报纸、媒体都开始陆续的采访我们这儿了，慢慢就开始推广开了。 那从这个肚皮舞的发展上来说，应该说，这几年好像肚皮舞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您那里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节点是肚皮舞开始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把这个火舞，就是土耳其的火舞，推到这个应该是2014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展示上那个春晚，那是春节联欢晚会上面，突然几个这个土耳其的这个舞者穿的这种肚皮舞的这种上下 bra 这种胸衣，然后露着肚皮，很性感的在舞台上这么展示，那是第一次开始。那年开始以后，肚皮舞在全国就特别风靡。然后我们还我的学生组成的温可欣白领舞团还被这个中国达人秀邀请去参加比赛，最后进入了最后的这个角逐最后的冠军宝座。 我还对那个有印象， 是吗？ 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就开了一家肚皮舞机构，那原来是一个做少儿培训的，当时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屋子，但当时就看那个肚皮舞老师开始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基本功。但是对于这肚皮舞，刚刚也听温老师说有很多流派，还有这个就每个国家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 具体分下来肚皮舞有哪几种？ 现在说出来，其实肚皮舞它最开始在埃及呢，他们有很多的民俗风格，比如说分成这个埃及派别，然后黎巴嫩派别土耳其派别，甚至波斯海湾，然后这是我说的是中东国家它的很多的派别，比如说在这个阿拉伯的波斯萨特阿拉伯那边，他们的肚皮舞他们称之为是他们的叫甩发舞，不能称为是肚皮舞，他们叫甩发舞，东方舞中的甩发舞。然后 然后呢，肚皮舞怎样的在全世界流行的时候呢，就是被加入了很多的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到了这个美国，美国那么就形成它当地的部落文化，印第安部落文化，就形成了美国部落融合风格，美国部落民俗风格，就是把当地的印第安文化融合到一起。那么在我们看来，美国的这种部落肚皮舞的文化在全世界的推广非常的大，它每年在美国有这种部落肚皮舞的这个节日 festival， 然后非常的盛大，而且它的流派跟跳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埃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啊，他们的服装啊，包括服饰啊，包括他们整个的这种舞蹈的这种音乐都与埃及的完全不一样，就融入了印第安的文化。你看上去他的舞蹈是很诡异，甚至很魅惑，然后还很酷炫，服装也是让你想象不到 那 种啊，对对，有点哥特，哥特肚皮舞也是他们的一种风格，叫做美国部落融合哥特肚皮舞，有这样的。你说的真的是对的，是包括后期的融合肚皮舞，加入了很多这种瑜伽的元素，还有一些肚皮的翻滚，就是你说看到的很另类，甚至涂的口红都是黑色的口红那种哥特风格， 那种就有点像万圣节的那种 美国，有点那个意思。然后这是美国部落风格，然后到了这个我其实后来到了中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阿根廷风格，加入探戈和那种芭蕾那种很高雅的元素，然后跳起来又特别的这种 漂亮， 很有 power 优雅， 对，很有力量感，是阿根廷风格。然后最后呢最为牛掰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风格。俄罗斯人他们做东西就做，尤其做文化、做艺术、做舞蹈是最认真的。我看到的俄罗斯，包括这个那边的这个乌克兰，他们所推广的肚皮舞风格，就是我们就是加入了很多芭蕾的元素，然后很多的这种他们自己那种力量型。所以说现在我看来，可能全世界各大的肚皮舞节上、肚皮舞比赛上获奖最多的就是俄罗斯舞者，俄罗斯乌克兰舞者最多。所以说他在全世界的，包括现在的肚皮舞还有很多更多的，比如 flamingo 融合风肚皮舞，还有爵士风融合风肚皮舞，包括我们现在 中国舞 啊，对，中国风肚皮舞，我们叫中式千样舞。我们中国风肚皮舞在埃及的世界肚皮舞的比赛上，我们还拿了两个冠军，就是我带队去参加的，获得的这个第一次的冠军。对，我们融合中国元素， 肚皮舞简直是百搭的。 我觉得这就是 同样的肚皮舞在不同的国家，然后融入了不同的文化，就会发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没错。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把这个肚皮舞，就是在我们学校，在我们舞蹈学校里面，在我们工科性舞校里面，就是一个特别奇特的。他说我想来学舞，我没有任何基础，我能学什么？我们告诉他，肚皮舞是一个进入这个舞蹈世界的大门，只要你学了肚皮舞，那么你就几乎是可以学会其他所有的舞种。因为现在我们舞蹈学校的老学生们，他们就是除了肚皮舞之外，还能跳爵士，还能跳拉丁，还能跳 flamingo， 因为有融合风啊。 对， 舞蹈会随着它内在的很多的核心和一些平衡，那么再加上别的舞蹈元素，那么可以说学会肚皮舞之后，你就是一个全能舞者，什么舞蹈都可以跳，因为加入了很多融合。 那会不会加入到我们就是比如说中国的民族舞的，像 有啊 藏族舞，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就是加了孔雀，就是中式千样舞在埃及，我们就加入了孔雀风格，在韩国我们表演过，然后我们加入了当年有一年很流行的那个叫千手观音，我们加入了千手观音敦煌舞蹈，在埃及获得了一个世界肚皮舞大赛的团体的冠军，就是我们加了很多这种手的元素，还有这些很这种很辉煌的这种飞天的这种景象，所以当时老外就给了我们一个全场冠军。 我觉得 这样一听的话，这肚皮舞还真的是很多学问， 对对对， 而且它一直在创新的， 对对， 它在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当中，在排列组合， 对对， 排列组合，哎，这样一听有点兴趣了没有？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哎，不能这么说，男性也可以学肚皮舞， 对啊对啊， 对对对， 很多男性老师很有名气。 那温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男性学肚皮舞有哪些，就是会有哪些好处呢？ 男性肚皮舞舞者他也是适合于就是零基础的，对舞蹈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的，因为我们的这种肚皮舞的元素会从最根本的来塑造你，比如说你的核心，还有你的平衡，还有协调力。那么你学完之后，男性的这个舞者我们会偏向于一些就是力量型的，比如说会让你练习一些鼓舞，就是 drum solo， 就是练习你的胯骨的抖动， 就站在鼓上面跳舞， 也有这一种站在鼓上舞， 就是我以前得冠军的一支舞马，就是叫鼓上舞，也可以站在鼓上跳，也是在地面跳，不过它的伴奏音乐是鼓点，就是阿拉伯的 tabla 那个打的鼓点， 它的节奏特别鲜明的， 对对，然后它跳鼓舞，因为它有很有力量感，所以说它跳的会比女性看上去更加的 power， 更加的有 力 量， 对， 看起来更起劲。 然后其次的话，男性有专门适合男性跳的这个什么，就是藤杖舞，我们叫撒伊蒂舞蹈，撒伊蒂啊，藤杖舞也适合。藤杖就是一个长长的，像一个拐棍似的，带一个弯儿，它是用 那 个啊，对对，但它这个材质是说用这个 藤条 做的，对对，很轻巧，然后可以舞动，可以转，比如双藤杖舞，男士跳的时候就特别的威武，然后还有。单独的这个叫 stick 长棍舞，也是男士跳的，也是双长棍舞，穿的长袍，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子跳的民俗，叫做我们叫的 asaya， 它的舞种就是拿长棍跳的男士的。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现在经常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男性的朋友会在朋友圈里面晒出自己健身的成果， 对， 我觉得那个晒特别没有创意，就自己撩着衣服，然后就是晒着腹肌，然后拍张照片， 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是 对，来两根这个藤杖，然后来一段这个肚皮舞表演，来几个动作，拍个小视频，那展示出来是不是档次就高了很多？ 对，就是大家哎眼前一亮，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男性同胞记住了吗？可以学几个这个关于力量型肚皮舞的动作，让你的腹肌展示的更加的迷人。哎，从今天呢，谢谢温老师刚刚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关于肚皮舞的知识。在下一个环节呢，我们希望温老师能够给我们现场就是简单的展示一下我们的肚皮舞的动作，然后一会儿呢就请温老师去换装。我们先听一首歌，长乐梦工厂，我们下一节的时候再给大家继续。下一节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同时呢找到我们的微博活力982来收看啊，因为下一节就会有温老师的表演了，大家一会儿见。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

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 哎，大家好，我是雨薇。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由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嗯， 我们在刚才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前呢，说了我们的嘉宾已经去换衣服了啊。 嗯、对， 然后会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绝伦的肚皮舞的表演。 嗯， 我们一会儿可以期待一下。那在这之前呢，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收看我们的这个肚皮舞表演呢？ 嗯，收看我们的肚皮舞的表演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划重点、 嗯， 点击一下关注啊，顺便打个广告。 嗯， 点击关注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下面一栏有一栏 菜单栏， 对，菜单栏有一栏直播间，点开直播间呢，就可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也可以在微博或者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大家只需要在这个留言区留下你们想问的东西、嗯、或者是想说的话，我们都会现场的跟我们的这个肚皮舞老师进行一个交流， 是的， 来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嗯， 同时呢，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了、 哎、 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在北京的朋友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去处。 哎，中秋假期9月23号到24号，一车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将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现场将有李宇春、华晨宇等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也有 Nervo、Qatar、DJL 等顶级 DJ 掀翻舞台。马上登录大麦网，立即购票。 哇哦，这是让我感觉到了中秋可以有不一样的味道， 对，不一样味道的一个好去处。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了那种就是清脆的这个亮片的响声，想必是我们的老师 已经准备好 了，大家可以稍稍的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一会儿呢，我们的老师温老师将会过来跟我们表演非常精彩的肚皮舞。 嗯， 我们在他来之前呢，还是简单再讲一下这个知识梳理吧。刚刚温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哪些？ 嗯，刚才温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说，这个肚皮舞它不仅要练的是你肚皮内这个肚脐两边的这一块小肉肉，它会练出一块玲珑剔透的小肉肉，也会让你的腰部的线条变得更加的纤瘦，哎，有型。有一个小葫芦状的这样的一个肚皮舞。 嗯，好，今天我们的考试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正好， 所以只考了我一个人是吧？ 主考官回来了，我们看到现在镜头切一下我们的这个温老师，看温老师已经换好了一身的装备，非常 哇，还有小铃铛， 这个是什么东西？ 波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伴奏的，边唱边跳边伴奏。 哇，厉害了。 那我们还是用咱们给的之前给的那个音乐吗？ 嗯，对对对。 那现在就请我们的温老师一步表演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我自己都非常期待。 哇，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好好听哦。嗯，来吧，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是的，这个精彩的表演非常的非常的让人目不，这叫啥，目不暇接，目不转睛、 嗯、 没有办法移开眼睛。 对，而且刚刚发现就是其实温老师他在换上了这种服饰之后啊、 嗯、 感觉他刚刚跟我们坐在表演区不一样了， 是的， 气质瞬间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就是说舞蹈对人的改变真的是巨大 的。温老师可以先休息一下，缓平缓一下这个呼吸啊。 嗯、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啊。温老师，我们的手上有两个这个小铃铛，它其实特别的好看。这两个小铃铛就是很精致，而且声音很清脆。其实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铃铛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可能因为刚才这个技术的原因，没有办法说能够在现场也能听到这个，在这个音频里面也能听到这个铃铛的清脆的响声。 以为去带一下试试吧，温老师可以吗？ 我觉得温老师现在就可以给我一副，然后让 我们现场来展示一下这个。 中指和这个 是需要戴在中 指 上面， 一个是大拇指，一个是中指。 需要戴在大拇指和中指上面这样的一个东西。 右边也是，这边也是。 它为什么？ 来，让我们的雨薇现在先戴一会儿。 它这个打击的每个动作它是有名称的，比如说可以打击 melody。也可以打击塞底， 我们等会儿可以让温老师到我们话筒前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雨薇正在带这个精美的这个小东西， 小东西，我就把老师的这个宝物拿来了， 已经拿过来老师的宝物了，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哎，会不会就是 可能听 广播的会 听众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炸啊？但是其实在现场我们听这个声音 很清 脆，特别的好听。我把声音调小一点， 自己给自己伴奏。 我觉得很好听哎。 对， 这个东西是 叫纸波。 温老师，请我们 这个叫纸波 shagat， 纸波，它是埃及的。 对，就是它就是自己给，比如说舞者，他可以自己跟自己伴奏，然后可以拿纸波跟乐队伴奏，就是自己边跳边演奏，边来打节奏，然后边来跳舞。 也就是说，自己可以作为就是这个一边给自己配乐，一边跳舞， 乐器之一， 全能的。 对对对，自己也是乐器之一。 刚刚温老师说的那个鼓点的那个鼓舞，他也是自己给自己伴奏那样。 对，他也可以跟着鼓点来跳舞。 那刚刚说的就适合男性跳的这个鼓舞，它的这个鼓点是怎么，就是旁边有人在敲鼓？ 对，敲这个鼓叫 tabla。 敲呢？ 他自己，自己不敲，主要是这个舞者和旁边的这个鼓手两个人来合作， 来配合， 来对做这种 drum solo， 就是一个鼓手和一个舞者两人的这种合作，我们称为是 drum solo。 嗯。我们经常还会看到，就是在这个肚皮舞，我不知道雨薇你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会有那种拿着纱巾来回的那种 挥舞的、有道具舞蹈，对，道具舞。 这是来源于哪个流派的？ 这个纱巾的，你看到纱巾捂着纱巾跳舞的，也是来源于阿拉伯的埃及。因为比如说开场舞，它有拉这个纱巾出来，翩翩的这样的开场走出来的时候，就气场很宏大嘛，拿着纱巾这么挥舞，有这个流派。那么纱巾舞在许多其他的国家，它被诠释于其他的这种舞种的这种概念，被作为融合风也可以。就是这个纱巾道具的运用的地方比较多，它可以。是埃及的开场舞可以用到纱巾，也可以用纱巾来表示一些其他的一些很柔美的一些动作，也用纱巾来跳。所以说我们就是融合风也可以跳纱巾舞。 我就发现在我接触的这个肚皮舞当中啊，除了有这种就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纱巾，还有那种绑在两个手腕上面一起来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 蝴蝶似的。对，也有就是带点融合风了，就是表现唯美的这种肢体语言，加上这种双纱舞也有。有的都很多，还有我们 China Fan， 就是我们称为是纱扇舞，就是我们中国的双扇的舞蹈，在全世界也很流行，很多的一些舞者跟大师喜欢把我们中国这种双扇，对，有两种啊，一种是咱们看那个广场舞那种扇子也有跳的，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扇子上面还飘着纱，我们叫纱扇舞那种纱扇舞很长很长的，是那种那种绸缎做的，就是那种真的是真丝绸缎做的，然后在埃及在国外，在全世界都很流行。那么它的英文叫 China Fan， 就是中国的双扇舞，在全世界很流行。我们也把它编了一个中式风格的肚皮舞，也在国际上拿过奖。 在这个相当于通过舞蹈的形式把我们 中国的 文化传播出去了。 对， 有点自豪啊，我们的东西在国外都被热捧。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走我们的肚皮舞干货路线啊。嗯，想请温老师为我们解答这样的几个问题，然后就是我们在网上的几大误区，嗯，对于肚皮舞的误区。嗯，第一个误区是这个女生练肚皮舞到底是肚子会变大还是变小？ 会变小，肯定是越来越紧致，越来越紧致。变大的，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觉得，他们走入误区，觉得肚皮舞就是以肥为美，觉得胖点跳会好看，所以他想把自己吃胖。其实不是的，我们是觉得肚皮舞呢，它是还肥燕瘦各有它的这个特点。有的人喜欢胖胖的，那跳起来那个肚皮 QQ 弹的，所以他就觉得要瘦要胖一些。那么我们觉得是适中也好，就我刚才说的那种玲珑剔透的小肚皮是最好的身材。 哦，那肚皮舞在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会起到一个减脂的作用？ 对啊，当然啊，因为肚皮舞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不光光是局限于在胯部跟肚皮上。你刚才看到我的手、腿、脚，几乎还有头，还有胸，几乎全身都在运动，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减脂运动，全身的减脂有氧运动。 那我这样一个说法，温老师来为我评判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我想要减，就是减肚子的话，我练肚皮舞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嗯，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的主要的更多的发力点还是在腰腹部，所以说肚皮舞的确是减腰腹这个脂肪的最好的这个舞蹈运动。 哦，其实在以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看到有很多说是在肚子上画一个小眼睛，画一个大眼睛那样的一个， 那个是有点像那种开玩笑死，就是土耳其的有一种他的那种肚皮的舞蹈，对，滑带点滑稽那种搞笑的啊，有我在土耳其当地看过他们的那种民俗的表演，的确是在肚皮上画一个小人儿，然后是一个夫妻两个人来做各种的这种戏剧表演，那么就可以有这种说法，是这种肚皮上画个小人这么跳舞也可以。 嗯，也有的是在那个，就是其实也在电视节目上看过，小朋友在他的小肚皮上画一个眼睛，画一个嘴，然后那样捏起来，然后像一个人在说话一样。 对对对，有这样， 也是肚皮舞的其中一种种类了。 不能这么说，它不算是肚皮舞， 一种表演形式， 只不过是呢，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个玩笑式性的、戏谑性的这么做的好玩。但他在国外，我只是在土耳其看到有这样的一种表演模式。 就是以肚皮作为表演的这个 一个道具这样的做，对，但不是纯粹的这种舞蹈艺术表演，它只是一种表演的形式， 对对对，这也是给大家扫盲了，给大家这个一个误区给它消除掉。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网友会觉得，因为肚皮舞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舞蹈白丁来说，也可以轻松的就是去接触去学习。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肚皮舞不就是扭两下吗？我还用学吗？ 就是扭屁股谁不会呀？扭腰谁不会？是吧？ 其实真的不是，在阿根廷和俄罗斯，那么这个阿拉伯这个肚皮舞，它的种类是一个学科的，甚至要学3年到6年9年，因为真的很博大精深。从节奏要学习，我们说肚皮舞的最高境界是即兴而舞，就说你听见这个鼓点打的节奏，你可以通过它的节奏来跳不同的动作，你不能乱跳。比如说你这个它打的是这个 ballady， 你却跳成这个 saidi 或者是马夫妇，就是有千就是很多很多种这种千千万万种我们说的这个节奏，由鼓点搭巴拉打出来。那么舞蹈根据鼓点是要做不同的动作的，一旦你做错，那就会被人笑话的。比如说这想起来一个沙特阿拉伯的那个哈利基的这个音乐，你却跳的是千奇百怪，跳到扭腰摆臀，那是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散 AD 这个哈利基的音乐一响起，你就要跳起来甩发舞啊，那种有律动的感觉，那种沙特阿拉伯海湾的舞蹈就不能跳错，所以一定不是这样子。 是每一种不同的音乐代表着不同的舞蹈， 对，不同的风格，甚至对。 所以我们还必须得就是要知道这些音乐代表的风格。 对对对，所以说他要学的真的是很博大精深的一个学科。我们真的去学，我觉得是靠3年学出来，拿一个专科本科是不成问题的。就在国外，真的有这样的，他的一个舞蹈学校里面就是让你的舞者进来要学3年到4年，甚至5年，从开始打基础为止，还让你听音乐。光是听音乐就是变音识音，这个变音而舞，听音乐都得听1到2个月来学音乐节奏。 那这个肚皮舞有没有就像是我们的这个传统舞蹈的那种基本功训练的方法？ 有啊有啊， 很多很多。 有哪些呢？ 对啊，我们基本训练方法不光光是你的胯部的灵活度，甚至现在到了后期，就是到了这个现代的这个国外流行派别的话，我们还加入了一些体能训练。因为你没有体能就没有核心，那么你做的动作就没有层次感，没有质感，没有那个肚皮的 Q 弹，所以我们还加入了体能训练，怎么样做这种肌肉的控制都会有，都是在我们的基本功训练里面。不光光是简单你看到的啊，做一个圆弧的轨迹，或者是做一个八字的扭臀，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专业的肚皮舞者的训练，不光光是我刚才说的体能，甚至芭蕾的一些舞感跟 是 也会借鉴，对，也会要做到，因为这样会跳起来更加优雅、矜持和高贵嘛。 那我们会有这种关于柔韧度的训练吗？ 有， 像是 都有。 是不是肚皮舞应该就不像，比如说 不像民族舞开个胯 啊？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如果说你只是一个舞蹈白丁，你只是为了爱好而已，你来学习，那么我刚才说那些都足够了。比如说啊，教你扭扭胯呀，把这个肌肉打开啊，做得很有力度。但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专业舞者，你将来是要从事一个行业，你要去国际上打比赛啊，你是要以此为职业来教授学生，那么我们可能会把你这个胯和你的这个肩，还有你的臀，还有这个后腰都慢慢。给你打开，所以提倡说是要专业的学的话，起码要一年半载才能学会。 哦，就是你要专业的学习的话，也会像民族舞、民间舞那样有一些，比如说开叉。 对，但是不是很不是特别的，只是适度开就好了，没有他们那么强烈啊，童子功什么的。 控制。 对，我们现在推出一种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技术，叫无痛软开童子功软开法，就是在没有疼痛的前提下，把一些舞蹈白丁把你的胯跟你的这个身体开到一个适当的这个柔韧度。 哎，在听了这个之后，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误区需要温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关于网上跟视频学习肚皮舞到底靠不靠谱。 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入门只是说为了一个爱好，想了解一下浅尝即可，那么你可以从网上来学。如果你要是说要把它作为一个塑身锻炼，并且要很想去表演一个舞蹈吧，或者怎么样的，以此为职业，为教练职业的话，你必须要来学校。我们会手把手一对一的来给你纠正动作，来帮你找到这个肌肉的发力点。我们会告诉你啊，这个动作用到哪个肌肉，用到哪个呼吸，要怎么样的爆发力，会讲得很细致。 就是 还是来学校 以更科学的方式来教学。 对、没错。 其实这跟很多的舞蹈也差不多，就是在网上我扒扒视频，可能我也能跳出来，但是 跳不出来精髓。 对，但是精髓实质的那个劲儿，它的那个精神还是跳不出来的。 而且要是使错了力气之后，还容易受伤。 对， 之前我们 有很多 舞蹈老师过来，他们就跟我们讲，跟视频学习舞蹈会学习瑜伽， 是 特别危险， 尤其是膝盖会受损，会受伤。 那刚刚大家这些误区在解释完之后，是不是对肚皮舞有了一个这个新的认识，或者说正确的认识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肚皮舞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正好温老师也在这里。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呢？ 你是在考我是吧？ 对，今天就是一场考试。 对，唯一的答题选手就只有我了。大家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呢？如果是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AM92927进行收听，如果是观看的话，那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火，不是， 这一考试他就紧张了， 我就紧张。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菜单栏里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这个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那同时在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跟我们互动。 给你打个95分吧。 好吧，因为卡壳了一下是吧。 好，今天的肚皮舞知识考试单节就在 这 里告一段， 就先告一段落，一会儿接着考了。 一会儿我们就进行实操吧。我就不为难你了，我自己上。 对， 一会儿就让我来跟温老师学习几个基本的 没问题 我们的肚皮舞的 动作。好，大家 可 以期待一下。 希望大家也可以，正好温老师是比较专业，有着十几年从业经验的这样一位老师。大家平时要看网上的视频学习肚皮舞，其实真的效果没有今天温老师这节公开课 是的 来得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之后的直播，关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潮流梦工厂 在一小段的视频，不是一小段的音乐之后见。在一小段的视频，不是一小段的音乐之后见。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 哎，大家好，我是雨薇。 嗯，刚刚我们介绍过啊，在这一段呢，这个温老师会给我们表演一，不是表演了， 上一节公开课， 我来为大家表演， 对，现场教学一下。 嗯，我来为大家表演一段这个肚皮舞的展示。哎，说起来还有点那个紧张啊。 哎，不是，其实佳妮是有一点舞蹈功底的。 对，我是有过这个民族舞学习的经历。 嗯， 我一直觉得我的身材特别不适合跳肚皮舞，因为我的肚子太平坦。 没有没有，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身材，这样好耕耘，好给你这个做一个这个雕塑 啊、就是 特别 更好画一些。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嗯、那我们就接这个 开始吧，进入正题。 可以在这个你们俩准备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在中秋假期的一个好去处，然后两位可以一步那个表演区准备一下。在这个中秋假期呢，有一个好去处，这是哪儿呢？在23号到24号，易车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将在北京的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现场呢将有李宇春、华晨宇等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也有 Nervo、Qatar、DJL 等顶级 DJ 掀翻舞台。马上登录大麦网，立即购票吧！哎，我们的这个两位现在是两位表演嘉宾，一位主持人，一位我们的温老师已经到了这个表演区了啊。现在 我是需要把我的衣服往上塞一塞吗？ 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穿的还是要露出肚皮才可以跳肚皮舞。 我对，我觉得也是，你可以把后面这个衣服后面 扎一下， 扎起来。 嗯， 然后可以 话筒交给温老师，让他来教我几个动作。 嗯，我们温老师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好，我教几个最简单的几个基本功动作，一个叫 twist 的摆胯啊，就是我们见过那个小时候玩的波浪鼓，对不对？都很简单，这样可以摆动起来，对不对？好，那么首先我们站姿很重要啊，我们抬头挺胸收腹，然后呢，把你的骨盆是中正的，不要翘臀，也不要前倾，骨盆在中间。对，核心稳定，对，在骨盆在中间。好，这个脊柱是保持中正的，然后让你的这个胯骨啊，双脚分开如肩宽， 然后胯骨像像先想象一下，像拨浪鼓一样，先把它扭摆起来，对吧？这个很简单，都做得到，对不对？那么注意你的呼吸，呼吸要均匀。哦，对，所以怎么样上身可以不动？我教大家几个诀窍。那么你这么做啊、如果像拨浪鼓上身会动，那么怎么样的让上身不动呢？我们要一遍一遍的来。比如说，我们先看我们的这个右边啊，比如你先看左边，你先做左边，我先做右边。然后呢，想象你的右边这个胯骨这个地方发力，对，想象你右边找到你的骨头的最高点，这个你会摸到一个小骨头，对不对？好，想象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小骨锤，它要锤打你想象中间的骨锤前面的啊，前面就有一面小骨， 前面有个骨面， 对，有这个右边啊，比如你先看左边，你先做左边，我先做右边。然后呢，想象你的右边这个胯骨这个地方发力，对，想象你右边找到你的骨头的最高点，这个你会摸到一个小骨头，对不对？好，想象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小骨锤，它要锤打你想象中间的骨锤前面的啊，前面就有一面小骨， 前面有个骨面， 对，有骨面，你的用你的小骨锤去击打骨面，砰，对。哎，对，这种感觉要找到爆发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多来两次 ，one two， 对，这个时候你的注意点和你的重心都在你的这个这一侧发力点，发力这一侧，然后蹦蹦，好，你现在你看到没有？对，你的这个舞蹈就有这个重心感了，就是一定要倾向在这一边，然后做 one two three four。 需要这个、 来点音乐哈。 不是来点音乐，就是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它是一个。 是往前 有一个顶的动作， 水平面的往前的这一个力量爆发力。嗯，对， 我会感觉就是有一种臀部突然收紧的那种感觉。 对，你的这个核心是收紧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腹肌是收紧的，腹肌收紧，核心收紧，那么臀肌发力点，臀肌也是收紧的，因为你要向前发力嘛，所以就是蹦蹦蹦蹦，对对，很好。然后做完右边以后，然后我们交替再做左边。啊、可以，还是我说的，就是把你的发力点找到，然后小骨锤，然后想象前面有骨面，去击打这个骨面。One, two, three, four， 好，然后右边。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就是老师一说的时候我会做，老师一不说了，换另一边我就不会做了。 那么就是说，左右两边要平衡，那么找到这个左右发力点，然后先左边再右边，我们来交替啊，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右好，左右交替好，这个时候发力就要均匀了。那么想象先左边发力，右边发力，对。 为什么感觉我就像是在做那个全身的一个动作转动一样？ 所以你还是要把你的注意力保持在你的右边或者左边，就不要这样动起来，上身一定要保持不动。然后呢，你的脚双脚是牢牢的这个抓住地面的，然后这个左边砰砰，这个力量呢，除了是来自于你的胯骨往前顶的话，那么脚底踩地的力量也是有的。那么感觉这个力量是从地面 的这个重心 升起来的，这个力量就是说 是挪到左边去的。 对，重心在，我刚才说了，重心在左边，对，然后重心在左边，然后发力点的这个胯是向前顶出的，然后力量是感觉是来自于这个地面的力量向上升到这儿，然后给予的这个力量，核心的力量。 这样吧，我们跟一小段音乐来感受一下。 好， 可以用 好 第二个音乐是。左边的时候，你右边这个脚可以踮着，可以脚尖着地。对，当你重心换到左脚的时候，右脚的脚尖可以点地，然后你的注意力一定要在你的左边这个胯骨上，然后是水平面的向前后的推动 push push push， 然后就可以加快。 感觉我的重心好像有点问题，我总感觉就是站不稳。 现在对的，现在对的， 是对的吗？ 现在对的，来， 缺一点力量。 不，我们 把重心放在这个腿上，然后你就往前面推啊。 老师的这个现场教学非常非常的细致， 推推推推，对，很好很好，推推推推，好，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前后前后前后前后前后前后前后，哎，对，感觉是前后在摆动，前后摆动。那么你的力量这个地方的发力点，感觉是我们来形容这个词儿，它的名称叫做 twist， 就是叫做扭摆的意思。那么 twist 就是毛巾领，我们这个名词用不了，我们想想看啊。想想看，我身体的这个腰链啊，我以这个腰链为它的这个一个形象的比喻，看到没有？这个腰链对吧？就是一个毛巾，那么毛巾拧，看到没有？这样领动领动，所以你看我的腰胯这个地方，它是领动领动，是一个领动的感觉，看到没有？要把它拧起来，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它的国外的这个名称叫毛巾拧 ，twist 的。那么我们中文说称它为是摆胯摆动，你看到没有？就你看这拧起来了。感觉我的上半身上身这个腰的上面分界是往后发力，下面是往前，看到没有？这么一个领动 twist twist twist， 所以这么一个顾名思义，所以你要想象你上下半身是拧动起来的，是领动的在发力的。对， 这个腰链给我试一下 好 吗？我想试一下，我总感觉找不到发力点， 找不到发力点， 正好感受一下， 顶出去是吧？ 对。我们来试一下，可以来段音乐，让我再跟温老师重新做一下那几个动作，看看加上腰链之后我到底做的对不对。 感觉这个腰链要摆动起来，这样往前甩起来哈，要甩起来，对对 啊， 你看很有感觉。水平面的，它不是你有时候你一动一加快就有点上下了，上就变了另外一个动作了。我们是水平面的前进。非常好。 对，突然找到诀窍 对 吧？ 突然找到了。加腰链。 重要。我刚刚就在想，我加上这个链子，我是不是就知道？刚刚一直就感觉在自己在就是瞎转，现在有一点就是再加上 发力一点嘛。 主要还是温老师说的特别好，就他在我旁边一指导，我就知道他是往前的。刚开始没有开窍，现在立马就开窍了。 发力点是水平方向的，向前的、前后的那种扭摆，对，水平方向的非常好。 佳妮，你可以试试右边，刚刚是左边 那几块。 来，音乐走。其实你在跳的时候，你的胯是上下会动。 对，我说了，上下就变成 前后平面。 上下的话就变成了我们说的底胯了。 对对对， 前后的 push， 前后的推，看前后推，对前后。对，就有点像，对水平面的，对对对，你可以想那个就是波浪鼓，还会小孩子撒娇，跟妈妈撒娇的时候啊，哎，这种感觉有点找到了。对，小时候跟妈妈撒娇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种。 就是你的胯部的左右两边分别往前面顶， 对对，水平面的， 以肚脐为正中间，两边去分别够两边。 解说员，很专业的解说， 对吧？就是以肚脐为终点，然后分别以你的两边的胯去够两边，好像前面有两个墙一样。 对对，前面就是要拍打这个鼓， 对对，横着的。 这样拍打前面。对，击打一下再回来，击打再回来，击打回来，对，击打回来，对，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对，我觉得佳妮她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说她现在想要那个劲儿，她想要使劲儿把那个砰砰的那个爆发力使出来。 我其实跟你说的不一样，我现在是真的已经没劲儿了，只能借力了。 只能 这个好累啊， 是吧？ 以为你要是来试试你就知道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出汗了。 我觉得你是被灯照了，我不要去试。 没有，今天我们特地关了好几个灯呢。 嗯嗯。 我们请问老师再教佳妮几个其他的动作。 再来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你刚才就是有犯容易犯的那个错误，就是向上的，我们称为是顶胯，向上的啊，顶胯。好， 这个就简单了， 对，这个简单了。对，然后然后你脚尖点地，哎，对，小七字位，脚尖点地，然后对，膝盖微屈，然后向上顶出，顶出的时候你可以膝盖打直，再来顶，对，回来顶回，顶回，顶回，哎，这个很简单，对吧？然后你记住啊，也是这个胯骨的最高点向上推出，对，向上推出，还是核心要收紧，对，收紧。收紧，哎，对，保持上身的一个这个就是不动和平衡，不要让上身乱扭，就是哎，上面可以放一杯水，这样的，只是胯部的动作，对，只是胯部的顶出。 这个平时真的要上面放一杯水或者一本书这样练吗？ 练习可以这么做，因为保持这个平衡嘛，找到这个核心点，找到这个平衡点，你可以放一本书来练习。 嗯，这个顶胯的动作看起来就相对简单，我们可以左右两边分别试一下。 对，我们先看左边哈。再换左边再试一下，也得搞凿。顶胯最简单， 就感觉佳妮已经在这个就是顶胯这儿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感觉有点 没有办法跟得上，就是老师 对对对 使不上劲儿，也是因为这个重心的问题， 嗯， 稍微有点使不上劲儿，但我在努力的找那个感觉，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很好，非常优秀了。 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练这个几个动作的这个感受啊，我刚明显感觉就是一个字儿累。感觉我的这个大腿在做这个顶胯的时候，就这样一顶，我整个这个大腿这块全得收紧。 哦，是啊，是啊， 让它爆发唰一下。 是这样， 就肌肉的那种紧绷。 对对，所以它减的不光是腰腹，你看你说大腿还有臀肌都有收紧的功效，对吧？嗯， 这还真的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能够就是爆发力式的减脂的这样的一个舞种。 我其实特别想看看佳妮跟温老师学几个比较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动作， 好， 就比如说戴手的那些 啊，没问题。我们加上手的动作哈，刚才我们教了一个 twist 的摆胯，然后一个顶胯，对吗？好，我们再来一个，就是稍微带一点点难度的哈。我们教你一个这个圆的大圆胯，大圆胯学它之前呢，我们要先学四个点，把这四个点的这个轨迹连起来，就是一个圆胯。我们看学圆胯之前，我们要先学平推的左右平推胯，这个很简单，也很简单，也是抬头挺胸，收腹，核心收紧，然后两边双脚分开如肩宽，然后让胯骨从左边推到右边，左右推，很好。你看，好推的时候，看看啊，我们说推的时候，你看上半身不要跟着身体来回晃，只是下半身这个胯骨的推动。对，好，我看看，非常好。对，推的时候是平推，就是膝盖微微弯曲，对，膝盖微微弯曲。好，哎，停，好，我们说的是骨盆在水平面上的平推出去，来平推，然后再平推回来，膝盖弯曲，你看你，对，臀部翘了啊，好，膝盖弯曲，然后平推出去，好，哎，平推的时候，你看，我当时平推出去的时候，你的膝盖不能打直，你刚才一打直，膝盖就翘臀了，对吗？我们是要膝盖是不要打直，膝盖永远是保持一个弯曲的状态，推出去，然后再回来， 哦，这样才， 然后再推出去，再对，才能保持一个平衡线上，对，膝盖不要弯曲，对，不，膝盖不要打直，永远是膝盖就一看，膝盖要一定要制动，对，不能动。你看你的膝盖又开始 又动了 ，对，膝盖不要动，你膝盖不动，那么你的胯就可以来回左右的平推了，对，你现在有点像什么？有点还是有点像。 你现在有点像个钟摆似的，就你在做这个动作，对，你做这个动作有点像我们另外一个动作，又变成另外一个动作。我们这个动作叫钟摆一样的，叫甩胯，就是你把胯甩出去了，变成这个动作了。 我觉得佳妮对于顶胯甩胯这个 对 悟性 区分开来，对，好。然后这是平推胯，好，平推胯学完之后，我们再学一个前后平推胯，看我的侧面，对，往前推，对，肚皮往前伸出，然后往后推，推到最远端，好，再回来前推，后推，前推，后推，好，然后我们把这四个点左右前后这四个推的点连起来，我们刚才学了一个右平推，对不对？然后又往前推，前平推，然后又往左平推，然后又往后平推，对吗？我们把这四个点连起来，看看右边、前面、左边、后面、右、前、左、后，好，把它连起来就是一个圆，那么我们就所谓的水平圆胯啊，这个 circle 你就学会了，非常好，非常好看，非常好，这四个点学会了。 膝盖现在已经有一点弯曲了。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刚才说平推的时候让他膝盖保持，但是我们做这个圆胯的时候就可以啊，你可以随意的，膝盖是弯曲也可以，直都可以，躯干是不管是弯曲还是直都可以达到我们说这个圆胯哈。你可以慢慢的让你的腿慢慢的并起来，可以吗？慢慢并，对，很好，非常好，边转圆边并拢你的腰胯，并拢你的双脚，还把双你慢慢并起来，对，慢慢并起来，然后慢慢可以走起来，左右走起来。对，好，对，是的，抬腿，哎， 走起来就有点啊， 哎，走起来的时候不要往下放，还是我们刚才转的这个圆，我们是逆时针转圆，还是逆时针转圆？对对对对对，好，非常好。然后我们再把顶胯加上啊，再把手势加上。刚才我们那个啊，刚才的我们的这个导播员，我们的解说员，他说了要加手，我们看加好看的手势哈，来。这个手势，我们看看这个手势很漂亮的，我们称为是这个一手抚在你的这个脑门上，另外一个手向前，对，双手是放松的，也不要兰花指，一定是放松的这种手的姿 态，就是一手摸自己的头，一手摸别人的头， 对，轻轻的，对，往前，然后这边交替，当你顶这个胯的时候是往前顶啊，出这个，当反手的时候是出这个腿，对，好，来 1, 2, 3, 4, 交替 1, 2, 3, 4, 5, 6, 7, 8, 好，是加了手的动作。 哦，佳妮，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来跟一 下加手的动作， 可以把这个 来点音乐，对。 看着两位一直跳到节目结束了。非常非常 演的结束， 非常好，非常好。 我们回到嘉宾区， 回到嘉宾区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温老师在现场给佳妮的这一段教学啊。其实我坐在这儿看的，我都觉得，哎，好像有这个想上去跳跳的冲动了。 嗯，你可以试一下，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有这个肚皮舞的项目，就 我 定好雨薇。 哎，我要穿， 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这个今天说过的话，我们一定要让他兑现。大家想不想看雨薇跳肚皮舞呢？ 对，然后 想。 我到时候穿一个就是能看到我肚子上赘肉的衣服。 哎，有赘肉可以给你练成腹肌的。 对对对对对。嗯，非常感谢， 下次就可以期待一下，等到下一次， 下次再说吧啊。 这可不能当众就打脸 了。没有没有没有了。其实就是非常感谢我们温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满满的干货，而且还现场教学了佳妮。我觉得佳妮以后也可以， 下次该你了。 表情差一点。 对对对，其实刚才在跳舞的时候还跟佳妮说，佳妮你表情能不能好一点，什么表情能不能好看一点。 哎，对于一个这个就是真的是肚皮舞小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跟着温老师学习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式。 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你的感受吗？ 累。 累， 好累， 一个字累是吧？ 我现在感觉我的就是开始出汗了，刚刚还有一点就是在晃动当中感觉不到出汗，现在是真的开始出汗了。 其实刚才在整段音乐放出来之后，我们两位在表演区进行这个跳舞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舞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舞蹈。 对对，很简单， 跟着节奏，跟着就是老师带着你扭胯动胯，就很简单就能融入到这个音乐当中里面去。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蹈学习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今天也特别感谢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普及了这么多关于肚皮舞的非常专业的知识。再次谢谢温老师， 不客气。 也希望下一次温老师还有机会能够带着自己的弟子来到我们的节目重新做客。 我特别期待有男的老师能来现场， 一定来，下次我会安排的。 洋气的肚皮舞， 下次会安排。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个节目是活力Music， 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也会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又会有更多的关于运动健身还有舞蹈方面的资讯，还有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内容。 对，有这样的内容。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内容， 对，有这样的内容。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大家再见，我是佳妮， 我是雨薇，也感谢我们的温老师， 谢谢，再见。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我说拜一拜，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